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老来伴儿为何变成了黄昏散，白首之时诉请离婚，这老年人是为了追求新生活还是无奈之选，是迫于子女的干预还是经济利益的抉择，为什么携手走到了人生的黄昏却要散伙呢？近日北京怀柔法院召开了老年人离婚案件的通报会，今天我们就通过法官结合真实案例来揭示老年人离婚的面纱。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盲人带导盲犬入住酒店遭拒绝，酒店道歉。9月27号，一位网友发布视频引发了关注，视频当中他说他是一位有视力障碍的盲人，带着导盲犬想进入广东省珠海市长隆企鹅酒店时遭到拒绝，酒店工作人员说酒店暂时没有无障碍的相关条例，并且餐厅也不允许导盲犬进入。9月28号凌晨，珠海长隆度假区发布道歉声明，表示员工在导盲犬相关接待规定上存在理解不足，致以诚挚的歉意。盲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是符合国家规定的，根据残疾人保障法规定，盲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另外，据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规定，视力残疾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无障碍服务。哈尔滨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家中3只猫两次核酸呈阳性，被执行安乐死。来自新京报的报道，昨天哈尔滨确诊病例刘女士首次发声说，她表示社区工作人员通知她，她留在家中的3只猫核酸检测呈阳性，将执行安乐死。昨天晚上6:30，刘女士的3只猫咪已经被执行了安乐死。她告诉记者，她的3只猫咪，一只是暹罗猫和2只加菲猫，已经分别陪伴了她4到6年。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如果不对猫进行处理，那么猫主人的居住环境也一直会呈现阳性，他肯定不能回来住，他们单元整个小区都不能回来住，那这样疫情就永远结束不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介绍说，对于动物感染新冠病毒的处理经验很少，如果猫持续携带病毒就会存在传播的风险。那么这种相关处理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42条规定，传染病爆发按照预防控制预案进行防治，必要时可控制或捕杀染疫的野生动物和家畜家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来自人民法院报的报道，老人将遗产赠给了居委会，失联女子们纷纷冒出来争遗产。近日无锡梁溪区法院审结了一起案件，这位曹大爷 独居了多年，邻居也没有听说他有妻子和孩子。2003年，曹大爷赶上了拆迁，住进了大房子，他为了养老，在弟弟和妹妹的见证下和居委会签订了处理意见，由居委会每月给生活费，专人看护，免费看病等等。曹大爷的遗产呢，将在其寿终之后由居委会处置。后来94岁的大爷去世了，居委会也为他办了丧事。居委会收拾遗物的时候，还发现老人有11万多元的现金和一张存有18万多元的存折。 这时候大爷的四位子女突然出现了，要继承老人的遗产。原来曹大爷年轻时和妻子离婚，就回到了无锡老家，之后和妻子孩子再没有往来。居委会起诉到法院，法院认为居委会16年来尽到了抚养的义务，这份处理意见有效，曹大爷的房屋现金等归居委会所有。楼长学姐宿舍查零食，女生被罚下跪致终身残疾。来自上游新闻的报道，四川庐江市合江县某职业高中初三的女生李雪被查出带零食进了宿舍，被楼长学姐惩罚做了150个下蹲，留下了终身残疾。李雪回忆说，2020年6月份，学姐以学生会干部和楼长的身份检查，在她宿舍床上发现了零食。李雪否认零食是自己的，被楼长要求做150个下蹲以示处罚。期间，生活老师是全程目睹，但是没有制止。后来，李雪做了手术，经司法鉴定为9级伤残，终身行动受限。李雪母亲起诉学校之后呢，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又做了鉴定，伤残程度变为了10级伤残，而且无必然发生的后续治疗费用。那后来李雪母亲就撤诉了，转而要求教育部门处理。近日学校给出了赔偿方案，但是李雪家属没有接受。两名大学生为了每天挣到350块钱的所谓兼职费，将银行卡提供给他人使用，结果成为了阶下囚。近日，成都高新区法院审理了该案，二人获刑6个月。殷某和蒲某是成都某高校的在校生，他们得知提供银行卡给他人能够每天挣350块钱，于是去银行办理了银行卡。期间，二人也被明确告知出租卡的行为是可能涉嫌犯罪的。随后二人将银行卡交给他人使用，经核实，殷某的两张银行卡当日交易流水是54万多元，其中有电信诈骗被害人金某等人转入的资金是14万多元。另外蒲某的银行卡交易流水是61万多元，其中有电信诈骗被害人金某等转入的8.3万多元，其中被害人金某还在被诈骗之后自杀身亡。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个话题，就是老来伴儿为何变成了黄昏散。老年人离婚呢，被称作是黄昏散。白首之时诉请离婚，老年人是为了寻求新的生活呢，还是自顾不暇的无奈之选？是迫于子女的干预，还是经济利益的抉择呢？为什么携手走到了人生的黄昏，却要散伙呢？近日，北京怀柔法院召开了老年人离婚案例的通报会。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法官来到直播间，通过真实的案例来揭开老年人离婚的面纱。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怀柔法院的刘佳琪法官。你好，刘法官。 你好。 我们关注一下近5年来您院办理的相关案件的情况如何。 2017年至2021年7月，怀柔法院新收老年人离婚案件285件，同比增长57%，占离婚诉讼总数的14%。审结284件，其中判决78件，调解96件，撤诉或以撤诉方式处理的103件，其他方式结案7件。从近五年受案情况来看，2017年至2019年依次新收65件、61件、69件，呈现小幅回落后又增长的态势。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新收49件，同比下降29%。相比怀柔法院民事案件受案量降幅高出7%。2021年1月至7月新收41件，同比回升46%。 我们来关注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有一对年过五旬的再婚夫妻，丈夫要离婚，妻子不同意。那他们的婚姻当中出现了哪些问题？法院又如何判决的呢？我们请刘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11年前，54岁的周先生和55岁的李女士再婚，婚后双方没有生育子女。2021年1月， 丈夫周先生认为，婚后发现双方性格不合，经常因琐事争吵，双方感情破裂。对此种说法，妻子辩称道，双方感情很好，自己虽然为了照顾患病的儿子在外打工赚钱，但是一放假就回家照顾丈夫，而且她刚查出了身患癌症，故坚持不同意离婚。 那么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丈夫主张双方感情破裂，但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妻子也不予认可，故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双方虽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但应加强沟通和交流，消除隔阂与矛盾，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助的义务，妻子身患严重疾病需要体谅关心，丈夫应当积极承担义务，宽容理解，所以法院对原告离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那么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是如何规制的呢？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79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显然本案中双方感情并未破裂，不属于离婚法定事由。在此基础上，女方身患严重疾病且有患病的儿子需要照顾，于法而言，民法典规定夫妻有相互扶助的义务，作为丈夫应当承担起 抚养照顾义务。于理来说，十多年的夫妻感情，在妻子需要帮助的时候，作为丈夫也应当承担起这份责任。 所以法院没有支持这个离婚诉求啊。我们再来看一个典型案例，八旬的夫妻离婚了，到底是为什么呢？请刘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2006年3月，陈先生和朱女士在认识一周后就结婚，双方都是再婚，婚后没有生育子女。2020年11月，陈先生委托其女婿将存于朱女士名下的60000余元存款取出，存于女婿名下，取钱时并未告知朱女士。2021年2月，朱女士将陈先生的女婿诉至法院，要求其返还存款，法院最后判决予以返还。2021年4月，87岁的陈先生认为双方夫妻感情破裂，提起了离婚诉讼。陈先生表示，双方性格差异较大，经常因琐事争吵。自2020年12月开始分居，期间其住院4次，朱女士均未曾过问。朱女士还起诉了自己的女婿。对此，朱女士辩称道，之所以分居，是因为她是被陈先生的女婿赶出，如果离婚，她便没有了相应的生活财产来源。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如果双方的感情却已破裂，法院应准予离婚。所以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妻子将丈夫的亲属诉至法院，且双方已处于分居状态，可以认定夫妻感情已经破裂。所以准予了原告的离婚诉请。 那这个判决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79条第二款第五项中有认定离婚的兜底条款，即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本案中原被告的婚姻状况虽不符合民法典第1079条第二款中前四项的列举性规定，但是考虑到一方与另一方亲属对簿公堂，双方实质上已分开居住，结合各方面因素来看，可以认定其符合第五项情形，夫妻感情已破裂。 那么通过怀柔法院办理的这些老来散的这些老年人离婚的案例有哪些特点呢？比如说在年龄上啊，在这个离婚的理由方面呢？ 从近五年来判决结案的案件情况来看，老年人离婚案件有以下的突出特点。一是男性诉请者相对较多，69%老年人离婚案件原告为男性，均表示婚前了解不多，婚后琐事争吵致无法生活的原因占48%。认为女方没有尽到照顾义务的占比20%，认为女方擅自处分男方个人财产的占比9%。与男性相比，女方诉请离婚理由中多涉及到打骂或家庭暴力。二是当事人具有一定的年龄差距，男性起诉时年龄71至79岁的占比30%，80岁以上的占比20%，最高起诉男性年龄达92岁。而女性起诉时75%的年龄不超过70岁，最大年龄72岁。值得注意的是，35%的案件当事人年龄差异在10岁以上，最大的年龄差为28岁，其中仅有1起是女性年龄大于男性。三是诉请婚姻多为再婚，75%的离婚案件当事人涉及再婚，其中90%为双方共同再婚。这些案件中25%为其中一方年过60旬后再婚。 四是起诉时婚龄大多较长，再婚夫妻起诉时20%的案件当事人婚姻存续期间达10年至19年，48%的案件中当事人婚姻存续20年以上，当事人最长的婚姻存续36年。初婚夫妻起诉时婚姻存续皆为28年以上，44%的案件中婚姻当事人存续40年以上，最长婚姻存续50年。起诉离婚时绝大多数子女均已成年。 那么通过这些黄昏散的案例来分析，背后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有以下几项原因。一是双方仓促结婚，感情基础不牢固。22%的案件原告表示双方婚前了解较少，交往时间短，仓促草率的登记结婚，婚后没有建立起深厚感情，双方为家庭琐事争吵打架，小矛盾不断激化。二是初婚当事人年老时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对婚姻质量提出了要求。在初婚案件中，有27%的案件当事一方长期忍受另一方的家庭暴力、出轨、酗酒、赌博、经济控制。15%的案件当事人表示，在多年的相处中，感情日渐淡薄，形同陌路，长期分居，却因顾及子女成长、他人看法等选择了隐忍。待子女成家立业后放下了心理包袱，决定选择起诉离婚。三是存在搭伙过晚年的现象，婚后在经济上斤斤计较。再婚夫妻中离婚原因涉及经济问题的占16%，审理中发现部分当事人仅是为晚年找个老伴搭伙过日子而结婚。婚后双方在经济上斤斤计较，都不愿意为家庭付出太多，有的甚至认为对方精于算计，城府极深。四是把子女放在了重要位置，对另一方关爱不够。再婚案件中75%的婚姻婚后无共同子女，一些案件中一方在外打工赚钱，住在亲生子女家里照顾孙子。还有的被亲生子女带回家中照顾，导致牛郎织女式的分居生活。除了再婚，初婚案件中也存在因偏袒子女，忽视另一半精神情感需求而导致离婚的情况。五是子女干预，家庭矛盾尖锐。5%的老年人离婚案件中涉及子女干预问题，再婚后一方与另一方继子女相处不融洽，加剧了婚姻矛盾。一方的子女对继父母有意见，逼着亲生父母离婚，把另外一方赶出了家门。有的一方子女以各种名义干扰老人生活，让人身安全和财产受到了威胁，老人不堪忍受愤而离婚。有的遇到拆迁分家时，为避免财产外流，子女撺掇老年人离婚。在子女的掺和下，老人容易放大日常琐碎中产生的矛盾，或为子女放弃感情，或基于为子女经济上打算的考量，不愿意继续维系老年婚姻。 我们都俗话说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那法院在办理这类案件当中怎么样来强化司法人性化水平，来提升办案的质量呢？ 怀柔法院是为了便利司法，健全立案帮扶巡回审判上门送达机制。怀柔法院出台了立案入户帮扶机制实施办法。对于年龄较大且无诉讼代理人可供委托，可通过电话指导，通过12368诉讼服务热线、立案窗口接待电话89689340、邮寄或向3个派出法庭和9个巡回审判点提出立案入户帮扶申请。经审核符合立案入户帮扶条件的，怀柔法院可提供上门立案服务。审判阶段，强化巡回审判机制的运用，走进当事人的家里，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院落中房屋内完成听审。判后将采取多样化的送达方式，减少老年当事人的奔波诉累。二是深入调查，落实能调得调、当判则判的工作理念。针对在表达能力、举证能力上有限制的当事人，法官在充分保障老年当事人个人隐私的基础上，通过现场查看、电子调证等形式，全面了解其真实意图，剖析其诉请离婚的深层次原因，理出调解思路，开展调解工作。对于调解不成、没有感情的婚姻，如实无维系的必要，则以感情是否破裂为标准，认定是否准予离婚，将综合考量双方当事人的年龄、收入、赡养人情况、区域发展状况、分割共同财产，并在案件中适当判决一方给予另一方相应的经济补助金，保障老年人的离婚自由，不让追寻美好生活的老年人被本已破碎的婚姻拖垮。三是精准普法，开展行走的课堂普法活动，强化为民普法办实事，以行走的课堂为主题，针对老年群体梳理研判法律需求，结合文化背景、接受能力等，合理准备授课内容， 通过普法讲座及解答的方式传播涉婚姻家庭法律知识，强化老年人离婚案件的源头治理。 那通过办理这些黄昏散的案件，法官对于老年人包括他们的子女有什么样的提示呢？ 婚姻关系的建立和存续应当以感情为基础，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关心、理解、照顾、支持，共同创建和维护美好和谐的家庭生活，执手相伴夕阳，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需要老年人自己的珍惜与关爱，也需要社会家庭的关注和理解。从老年人的角度来说，一是要慎重择偶，爱情可能不是婚姻的充分条件，却是长久维系婚姻关系的必要条件。晚年再婚可能要面对日渐衰弱的身体、子女的看法以及经济上的掣肘，相互扶持、携手同行，应充分了解对方的脾气、性格、家庭状况、身体条件等，在双方在意的重要领域达成共识，逐步培养感情基础，慎重选择婚姻。二是把握幸福晚年，无论是初婚携手相伴至白首，还是黄昏恋后的共度夕阳，都应在生活中注重维系家庭情感，把另一半的情感和生活需要放在重要位置，多一些患病时的相互扶持扶助，少一些生活习惯和经济行为上的斤斤计较，以诚相待，慢慢磨合，婚姻出现问题时及时想办法沟通解决，而不是通过分居另住、不闻不问的冷暴力方式进行僵持。三是处理好家庭关系，老年人再婚时子女基本都已成年成家，但家人间的相处帮助少不了，与子女或与对方亲属相处时要互相体谅、相互尊重，不可横加干涉或毫不理睬，与对方亲属保持合适的亲密距离，可减少摩擦，也可增强感情的维系纽带。对子女来说，应当理解支持，给予父母婚姻自由，一是尊重老年人意愿，莫要肆意干涉，无论年龄多大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年老时再婚相比而言，老年人可能有更多的顾虑，需要更大的勇气，多于子女应尊重父母的决定，给予其自由恋爱、结婚或离婚的个人空间，让老人勇敢随心地去追寻温馨安宁的晚年。父母再婚后经常与父母进行沟通，了解父母的婚姻质量，对父母间产生的矛盾纠纷应及时帮助化解。二是给予一定的物质帮助，让父母老有所依，无退休金的老年人有的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再婚或离婚后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压力，建议子女在自身能力范围内为老年再婚或离婚提供一定的物质帮助，让自己成为父母年老时实现婚姻自由的依靠，使他们不必面对因搭伙过日子再婚或再婚后无所居所、无独立生活能力而离不了婚的问题。 好，谢谢刘法官的分析和提示。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怀柔法院的刘佳琪法官。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沉泪雨后，看到美丽的彩虹。当你偶然回想昨天，四季悄然在流转。你曾有不平凡的心，也曾有很多的。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在北京时间的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 大北京外的南峪村，山窝窝里的贫困村，